好啦，大家又到呢、這個今日初十係嘛？ 係啊， 點啊？你喺外遊翻嚟， 我就 有沒有隔離先。 我去歐洲啫。咁但係就咁樣嘅，即係因為我最後尾咧喺 你都布拉格， 我去布拉格，跟住最後尾就去咗呢個連龍場其實係。咁啊嚇，影咗啲相啦咁樣。咁啊轉機翻嚟嗰陣時咧，嗱布拉格買唔到口罩嘅其實。是在、就算布拉格本城去到啲小鎮都買不到嘅，嗰啲藥房都買不到嘅。跟住其實去到最後尾咧，我只係喺呢個轉機嘅時候呢、這個大高樂機場嗰邊買到。 哦，機場買到。 咁但係佢都係散裝一包包嗰啲咧，係十個，然之後就賣10歐一包咁樣樣。所以其實嗰個價錢咧，其實同香港差唔多，其實10蚊個咁樣樣啦。咁但係你見到咧，即係我走嗰日啦，即係上個禮拜四啦。其實嗰啲機組人員啦，即係嗰啲即係巴黎啊入邊嗰啲咁樣嘅空服人員啦，都冇乜人戴口罩嘅，其實係。咁同埋嗰陣時，即係佢哋都有啲 ego 啊嘛，就係話：，你戴口罩就製造恐慌，係咪？即係佢 咁林鄭嘅。 係啊，佢哋即係佢啲法國佬係咁樣嘅，同埋佢覺得即係戴口罩都冇用嘅，其實係。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已經唔同咗啦。其實一個禮拜裏邊，即係你見到嗰個逆轉咧，係好犀利。因為而家你見到無論係法國好啦，即係德國好啦，不德國最先爆。咁意大利咧直情恐慌啦，係咪？即係其實係隔離埋，唔俾香港嘅機就入去啦嘛，已經係。咁所以你就係上個禮拜咁樣搞法啦，即係意大利帶頭咧，歐洲帶頭咧，我相信遲早咧，成個歐洲即係神根國啦，就唔會俾。 喂，咁如果坦白講，意大利唔俾你入，而呢個其他歐盟國家俾你入。咁咪即係意大利白費嘅啫喎， 係啊，咁就等於佢穿窿咯。 係啊，等於一個避孕套吉穿廿幾個窿嘅啫喎。 係啊，27個窿㗎。 香港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樣，黃江羅湖唔俾你入，但係喺深圳灣入得，咁咪即係吉穿嗰兩個窿咯。我就 所以歐洲一定係爭先恐後咧，就其實係跟呢一個意大利嘅，其實係。 咁呢個諗都唔使諗㗎啦，我覺得，因為而家好簡單。琴日我都講。習近平就運用佢嘅影響力，就影響呢個埃塞俄比亞嘅呢個 彈德賽， 咁咧就將呢個嘅叫做 FIG 啊，即係呢個叫做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ternational Case， 就將佢咧叫做國際緊急嘅呢個公共衛生事件，就去到1月30日先至發布。咁其實個目的就係希望咩咧？就係、是、國際社會咧對中共嘅圍堵咧就拖遲一啲，包括係限制大陸人入境啦，包括取消航班啦，同埋就係取道中國嘅都唔俾入境。咁我覺得佢而家諗緊根本就唔係疫症，佢諗緊係貿易戰裏邊之後中國嘅經濟崩潰嘅問題。 嗱呢個咧。就可能是去到呢個陰謀論的範疇啦。呢、這個其實我一早都諗緊，因為 唔係陰謀論啊，呢、這個絕對有證據嘅，話俾大家聽。 嗱，因為我哋上幾個禮拜都講咗啦，即係呢個第一階段嘅貿易協議簽咗之後咧，你共產黨就玩完嘅啦。其實係，即係首先你 嗰、那個辛丑和約嚟噶嘛。 係啊，你舉國體制唔可以再玩啦，你國家隊瓦解啊，即係同埋你係全國各地。是要一定要削藩的開始是要。所以你即係共產黨瓦解是遲早的事嚟嘅。同埋你話你仲要整個咩執行辦公室在北京夾住你點樣去做。 治外法權啊呢、這個叫做。 係啊。 即係美國佬在中國大陸土地上面執法。 你打開大門俾人哋干預你的內政。咁呢一個其實就即係係好非常之樣衰啦。咁所以其實你而家你等於你即刻整一個咁樣嘅嗱。即係核心啲講，我諗共產黨都心諗，喂，天助我也！如果冇呢一個疫情嘅話咧，佢就等死。但係有呢個疫情咧，就等於今日就無端端傳出咗一個消息，就出嚟話，喂，係咪可以彈性處理？ 要求美國執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彈性處理。 咁好啦，嗱，我問你啊，細良，嗱，如果係彈性處理，最容易彈性處理嘅啲係乜嘢條款先？ 最容易處理啊，買嘢嗰啲咯。 係啦， 係啊。 咁如果唔係，但係都唔掂嘅，大佬嗱。如果買嘢唔掂嘅話，咁我就要求你結構性改革噶咯喎，係咪？ 嗱，我覺得而家咧，佢而家就係叫做床板夾乜乜啊。 係啊。 咁就係即係2019年嘅元旦冇耐咧，習近平就喺中央黨校對呢個各級幹部發表講話。就叫做嚴防灰犀牛與黑天鵝。 係。去年二月的時候講的。 二月的時候是啦。咁結果呢我就話習近平真係中共歷史上超越毛澤東的偉大的領導人。有相當之高的預見能力。結果灰犀牛與黑天鵝就同一時間出現。 灰犀牛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那些你離遠見到你已經習以為常，覺得他沒有威脅了、 嗯、 你就不理他，結果他嚼一聲衝過來、 嗯、 你就因為呢沒有防範之心、嗯、這個就是灰犀牛。黑天鵝是什麼呢？在你身邊很近突然間出現那一下已經無力挽回了、 嗯、 亦正就是黑天鵝、 嗯、 灰犀牛是什麼呢？中美貿易戰，你一路就以為美國佬這個 Donald Trump 屌使啲錢俾佢老婆喺上海開個店就搞掂啦咁樣，結果就唔知道呢個係美國朝野共識，就要對付呢個所謂挑戰美國權威嘅中國。 嗯、 好啦，而家呢個灰犀牛就係美國 Donald Trump 衝咗埋嚟啦，根本上咧就完全對美國冇危機意識，而家搞到簽訂城下之盟1月15日，好多人唔明點解武漢疫情要喺1月20日先至披露呢？係因為留學1月15日去美國簽。這個中美貿易協議，所以12月26日，即使武漢這個的 P4 實驗室已經知道這個是冠狀病毒，是八成似沙士都好，都隱而不發、 嗯、 習近平都不處理，就是因為要簽這個中美貿易協議之前不能夠，我們叫做 double fault 打網球雙錯誤、啊、兩次落網、啊、所以為什麼要忍到1月22日人民日報轉載呢個武漢肺炎，然後先下達習近平動員令23日封城咧？呢個絕對就係嗰個時間安排嚟。 嗯， 好啦 ，WHO 呢條契弟亦都係一樣。22日、23日本來就係世衛開會升級噶啦，當時你睇美國傳媒已經講咗啦，準備升級噶啦。法國《世界報》披露，原來呢次會議裏邊雙方專家打成平手，贊成與反對升級，一半一半。中共控制嘅就係非洲專家，然後。呢啲嘅美國為首嘅 CDC 為首日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嘅咧就係呢個西方嘅專家、 嗯， 一半一半之後呢個 CEO 就話唔升級， 嗯、 好啦，跟住就訪京，就唔知道收咗幾多水啦、 嗯， 總之就幫習近平講盡好説話。1月30日升級嗰陣時候就已經收到中共嘅厚禮 order。總之留低條尾，就係、是、林鄭條撲街喺記者會上邊講唔封關嗰條尾啦。 係啦，就係、是、咩所謂歧視 咩歧視啊，歧視中國人啊等等，呢條尾根本習近平就安排咗呢段説詞，由呢個黑鬼講出嚟嘅。 嗯， 呢、這個就係累到全世界，所以你見到意大利，你頭先講意大利美國封關，其實呢頭世衛一聲咧，嗰頭佢哋已經即刻行動起上嚟、嗯，根本就係話當時佢已經發咗呢個最後通牒俾世衛 CDC。美國疾控中心、 嗯、 就係話，如果你喺1月30日唔升，我哋單方面針對中國採取行動。嗯、如果 CDC 採取行動，即係話世衛喺呢個疫情事件裏邊嘅領導角色將會被架空。 嗯、 中共喺權衡輕重下邊，唯有就容許呢個埃塞俄比亞嘅政棍就去將1月30日將呢個嘅疫情升級啦。成件事就係咁，而林鄭月娥就將呢個香港封關問題。就勾落去世衛嗰度啦。你話林鄭係咪精神病咧？絕對唔係。呢、這個根本後邊就係中共敵推咗佢，要林鄭點樣去處理呢個封關問題？ 因為其實你見到王毅啦，同埋華春瑩啦，其實喺呢一個送走咗阿譚德塞之後咧，佢哋好快咁樣去掌握嗰個發言權嘅。佢哋就喺度話好歡迎世衛啦，即係其實認可，嗯、即係其實大陸嘅處理方法啦。 夾定曬嗰個劇本。 根本上咧，唔係個隊形啊。 是啊， 太齊了個隊形，即係你嗰個馬腳咧，實在太完美了， 我就係話林鄭既然咁信奉世衛，點解唔公布催淚彈嘅催淚煙嘅成分啊？ 係啊， 世衛嘅要求嚟嘅喎呢個， 嗯， 係嘛？而家你就托世衛出嚟，根本成個隊形喺曬度。 忽然間咁講歧視，喂，你嗰啲黑警啊，係咁養人哋嗰啲記者嗰啲證，係咁喺人哋嗰個鏡頭上面養嚟養去，嗰陣時又唔見你講歧視， 從來呢個特首。根本就是其時與無物，日日啲警察仲喺度嗌緊我哋曱甴啊，撲你個街， 係啊， 係嘛？點解你唔出聲啊？所以根本成個就係中共世衛林鄭嘅劇本嚟嘅、 嗯。 你問我而家封靜深圳灣都係中共劇本嚟嘅。呢、 嗯、 個劇本係咩咧？唔係中共高幹外逃，係中共高幹及其家屬同埋中共嘅呢個權貴階層嘅圈子。喂，嗰度成千萬人嘅，我話俾你聽啊，即係話。不是廣東市委書記、 嗯、 是廣東市委書記那廣東廣州市委書記的老婆的老婆的親戚、 啊、 他的親戚的二姑媽、 啊、 還有以前的小學同學加上 還有二奶 由深圳灣來香港搭飛機走嘛、啊、所以怎麼可以封呢、 嗯、 這個一早已經預計這個寒戰當時為什麼不收回香港周恩來都說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這個就是那個翻版來的。 現在那個作用就在這裡了，其實就。但是、我就覺得這樣，其實現在你剩下那三條、現在剩下三條口岸，其實就、我就覺得呢，我就反而見到有些，我預咗嘅，我預咗佢擠牙膏咁樣封嘅，其實就咁。但係佢而家封剩呢三條路啦，其實我見到有機會喺度嗱，三條路啦，其實都係大橋嚟噶嘛。 係啊， 喂嗱， 深圳唔係話胡志偉話和你塞嘅咩？ 係咯，喂嗱，深圳灣口岸啦，深圳灣大橋啦，同埋呢一個、叫做係咩誒港珠澳大橋啦，仲有呢一個機場嘅青馬大橋啦，嗱、三條橋。我就很擔心的，即係尤其咧，上 我都不鼓勵人去塞的，真係。 唔係啊，我最擔心咧就係啲暴徒真係放炸彈啊！你明唔明白啊？ 咪深圳灣試過啊？ 深圳灣係即係早排咪試過咯。咁、上個禮拜就係羅湖啦，其實就 係、是、啊。 嗱，我唔鼓勵。 我都好擔心啊，真係、啊。 即係既然其實有啲合法嘅方法可以揸車係咪去賴死？其實我哋都試過啦，鄧扣克啊嘛。鄧扣克大戰啊嘛，鄧扣克撤退啊嘛，咁其實係可以做的。 嗱，我覺得唔需要、啊正路做，正路做咩啊？運輸業、產業工人罷工，巴士、鐵路、航空三大要害，三針對三個關口。港龍、國泰工會罷工，嗱，國泰已經宣布會 cut 大陸航班九成噶啦。你要逼到佢全部 cut 曬，咁啊掂啦，我覺得最大機會，你繼續開機場咯，冇飛機到，你咪開咯。好啦，你話喂大陸飛落嚟咁點啊？即係大陸南方航空、東方航空嗰啲飛落嚟嗰啲， 國航嗰啲啊， 國航嗰啲好啦，你 cut 咗香港呢邊先，起碼我覺得係咪？至於鐵路裏邊，如果係鐵路工人罷工，咁機鐵自然就停㗎啦。係嘛？嗰陣時都試過啦，機鐵都停㗎。咁我覺得呢個就牽涉到今個禮拜三個工會，巴士業職工盟。就呢個鐵港鐵一個新嘅港鐵工會， 係 同埋呢個斯安娜嗰個港龍，同埋呢個國泰工會 港龍嘅帶頭。但係嗱咁樣講，幾個工會咧就各有難易嘅。其實就而家 唔係佢哋一定要開 AGM 嘅。 係嗱，最容易當然係醫護界啦。嗱，醫護界咧就 勝利啦，第二階段 而家就呢兩日勝利啦要。咁佢今日咧，至少今日咧，好似晏晝四點鐘，醫管局公布嘅數字咧係4500個人咧就去咗罷工嘅。咁但係就工會就講6000啦，咁剩翻有3000啦嚇。咁但係你其實嗰個數嗰條數咧，我相信會蔓延嘅。因為其實咁講好簡單啫，即係你唔罷工嗰啲人咧，就反而係最驚喎，大佬啊。係 啊， 係咪先？ 因為嗰邊大嗰陣時，佢唔罷嘅話，佢大鑊㗎。 你見到成一世嘅話咧，變咗我賴嘢啊嘛，係咪？ 唔係話有啲藍絲組織話發動去醫院做義工嘅咩？有冇人？ 咁咪試下咯。 嗰啲即係以前嗰啲左佬工會、公務員工會嗰啲， 係嘛？ 點解冇人做嘅咧？講就得，喂，我贊成喎，點解唔去啊？佢哋？係咪叫啲警察家屬、警嫂去做義工咯？ 最好陳肇始佢，即係而家。 佢係識㗎，佢護士出身。 佢係啊，喂呢啲就喂響應啊！習近平話齋啊嘛，老起 上第一線， 老起就指家有幹啊嘛。 係啦，上第一線。 而家咪要做咯，咁啊，即係佢上面已經有啲上海醫生啊，已經好唔條氣，好唔順㗎啦，就話喂你哋啊，嗰啲黨員吱吱格格啊，你自己黨員行先啦，係啱啊。咁你而家最好㗎啦，其實同埋而家今日阿林鄭就講得好清楚啦。喂，佢講到話啊嘛，即係而家嗱，你嗱，你而家就唔可以戴口罩啊，其實嗱，而家唔可以戴口罩啦。之前嗰啲友仔，即係譬如好似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阿羅志光嗰啲講，而家冇政治中立噶啦，只有效忠特首嘅啫。 係啦，嗱，所以我就話全港嘅公務員效忠特首咧。 係啊， 我唔係煽動大家即係針對公務員嘅，我只係反諷咧。其實好多人唔明白，我就話喂，特首叫你唔好戴口罩，你做公務員嗰啲一係你就發動罷工。去反對呢個特首，如果唔係，喂大佬，你應該效忠特首。嗱，羅志光嘅解釋政治中立就等於效忠特首嘛。 係啊，啱啊。 特首叫大家除罩喎，咁你咪應該還罩於民。 係啊。喂，最緊要就係阿張建宗呢條撲街啊！張建宗你撲街，佢自己囤積嗰啲口罩喺自己官邸嗰度，俾自己啲員工成半年用，咩意思啊？我想問。即係呢半年，你就睇住出邊死啊！ 喂，仲有省仔康樂會， 係啊， 賣 CSI 口罩 啦，係啊。 我想問一下，邊個批准省仔康樂會嗰啲、警嫂、警察嗰啲阿媽喺度曬啦曬命喎、啊？而家、就話好彩我仔做警察啫、我就買到呢個懲教署嘅口罩。 係啊， 嗱，我唔想變成一個咩批鬥公務員嘅問題，我只係希望大家諗下、CSI 口罩係點嚟。 是我們的手足在監獄裏面被迫通宵工作， 是啊， 陳建文啊等等這些，現在在監獄裏面的手足是通宵工作生產 的，人血口罩來的， 其實是血汗工廠，他沒得選擇的工資，是大佬大家低到不會做的，因為他們是囚犯，所以被迫要去做這件事，我想問你會不會戴這些口罩，我找得到外面的我都會找，是吧，即不是說道不道德批判的問題，我真的戴不下，你問我，即當然你說給醫護，給那些醫院供應給那些有需要的那些前線的人，他們沒有其他的可能選擇的時候是用這些 CSI 口罩，我會接受，但如果我們自己將這些囚犯的人血口罩去拿回去派給家人，是不是應該呢？大家自己想想，我不再爭論這個問題，大家自己想想，是吧，即我亦都無謂令到啲人指責話我批鬥啲公務員分化乜乜，即係總之啲人你知而家咧一有機會就謝我噶啦，又講埋啲公仔頭啊嗰啲咁嘅嘢，仲喺度講啊， 多 Q 魚啊呢啲， 即係多 Q 魚，我唔會同大家爭論呢樣嘢，大家有良知嘅自己諗下，係嘛？你話喂，我唔知點解有人俾我嘅用住先 ，OK fine，我覺得，但我好希望大家呢啲係由囚犯24小時生產嘅口罩嚟，唔係。講緊大家去普通，我去卓越，我去沙沙排隊，係嘛？所以亦都好多人係好好嘅，佢哋係一路聯絡我而家，就係我哋已經係收集到一啲嘅。琴日我講完之後，嗰啲洗手液嗰啲樽啊，咁我哋就會安排一啲化工原料行咧，就送一啲嗰啲嘅消毒酒精、工業酒精，然後稀釋入落去。咁亦都聯絡一啲嘅醫護界嘅團體。咁我之前譬如我知道杏林覺醒同埋和理診嘅朋友想揾我。大家可以聯絡我，俾咗電話嚟噶啦。咁我哋就用呢個嘅方法去將佢送俾需要嘅人。可能係前線嘅醫護，可能係基層嘅市民，可能係食環嘅清潔工啊等等呢啲。我覺得佢哋係最需要，包括係黃絲店裏邊或者係嗰啲嘅做飲食業嗰啲洗碗嘅阿姐啊、收銀啊、服務員啊等等，因為佢哋面對嘅人。他們被迫在人多的地方工作，是沒得選擇， 尤其是 沒得 home office 的，對不起他們，公務員可以 home office， 這些人是沒得 home office 的， 即尤其是公廁那些 阿伯，有時候你見到一個人 沒有沒口罩， 是沒有口罩的， 就算有呢，他純粹是因為可能戴幾天的，很陰 功，我現在就已經開始一pack一pack，我就將那些拿個膠袋入好了，一pack呢，我們希望有十個有五個，那我們就會巡去那些商場同埋嗰啲嘅食環嗰啲垃圾站啦，咁我哋見到嗰啲， 見到佢又就代幾個， 如果佢有嘅， 好似派利是咁樣， 問下佢要唔要，如果佢話要得噶啦，係啦，就好似無論你當一啲心意好乜都好，香港人互相支持好，咁我哋咧就星期四開始就嗰啲化工原料就到啦，咁我哋琴日開始咧，朋友就開始送，因為我呼籲完之後就送嗰啲噴樽啊。其實而家買唔到大陸運唔到落嚟。 即係嗰啲洗手嗰啲啊嘛，係咪？ 嗰啲噴液嗰啲樽啊，嗰啲液可以自己去深水埗揾嗰啲化工原料行嚟教。 喂，有冇辦法可以自己溝啊？即係嗰啲。 係會啊！而家因為我幫我釀啤酒嗰個朋友咧，佢就琴日溝咗送咗嚟俾我，但係冇咗個樽啊。 哦。 佢攞個裝食物醬料嗰個嘢好容易爛，咁我哋而家咧，今日開始真係香港人真係好好心。 哦 ，OK。 開始就送嗰啲樽嚟嘅。 哦，即係沐浴露嗰啲用剩，旅行裝嗰啲， 旅行裝裝嗰啲噴面水啊，裝嗰啲嘅香薰油啊， 喂，呢啲女嗰啲港女最多喎，嗰啲即 係。係啦，咁我哋而家咧收集咗咧已經有幾百個，咁我哋就開始咧送到嚟之後就開始入。咁入完之後咧，就我同阿邝永宣會內派，同埋我哋會揾埋 Gary 啦，或者係其他嘅團體啊，做開呢啲分發嘅團體。 我見到 Gary 而家擺緊街站啊， 佢就係簽名罷工啊。 係啊，我一見到佢話咩，佢見到嗰啲咩，嗰啲街坊好憤怒啊，係嘛？ 係啊，著曬火嘅話。 係啊，大佬。所以林鄭，你今時今日你仲喺度豪賭，仲喺度即係叫做離間嗰啲護士又好，離間香港人兩類人啊嘛，又係呢一招嘅，其實係。佢而家離間香港人嗰啲咧，就係話喂，仲有好多香港人喺深圳住喎，你係咪唔想佢翻嚟先咁樣樣？第二類就係離間嗰啲護士啊嘛，就係話喂，你而家就係喂佢要向嗰啲即係而家緊守崗位啲有自警係嘛？咁啊，即係嗰啲而家罷工嗰啲就好唔要得啦咁樣樣。咁但係民意又好清楚嘅喎，你倒唔倒嘅喎，其實係。 同埋我見到反而而家呢個罷工呢個星星之火啦，真係有機會燎原。同埋而家罷工嗰個條件啊，其實係比舊年咧係好得多嘅喎。 嗱，我話俾你聽咧，呢個咧就係大三罷嘅好時機。我希望前線嘅手足唔好用黎明行動嗰種方式，因為嗰種方式 堵路啊嘛， 唔需要啦，而家已經 堵橋得㗎啦。其實 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大爆發嘅階段，係因為封關嘅問題， 係 因為林鄭。是將過去連醫護罷工民意都支持你就知幾勁啦。 仲有我哋 connect 埋 醫護正正就係被道德勒索得最緊要 嘅。係啦， 因為一罷就鬧你見死不救。 係啊， 喂大佬，而家沈祖堯撐，黎青龍撐， 係啊， 係咪？袁國勇撐，市民撐，今日幾千人輪流去遞信醫管局，係嘛？你諗下呢個就係民意，民意係令到大三罷會成功㗎，其實 冇錯， 係因為封關，因為林鄭淨係照顧中共權貴嘅利益。而不照顧香港市民的利益，這個就最後一個藍絲都撇埋噶啦。我話俾你聽呢件事， 所以你看到而家自由黨咪著燈咯，開始佢哋而家都喺度轉向緊嘅，轉得好快。 商界大家想想啦，我覺得商界聽眾你哋自己想想而家大陸咁樣唔俾香港封，或者林鄭配合大陸唔封，即係話國際會制裁埋香港嘅航班。同埋由香港出境嘅人 會㗎， 我哋都去唔到外國㗎啦。我話俾你聽， 意大利咪一個警號咯，其實 越南咧， 係啊， 菲律賓咧，幾多菲傭而家滯留喺馬尼拉啊？喂，即時喺宿務翻唔到嚟啊！嗰啲香港人 係啊， 菲律賓係即刻停㗎係。所以你諗下，呢個係 indication， 即係話俾你聽，如果商界唔再去發動去懟冧呢個林鄭嘅政府嘅話咧，大家攬炒㗎啦，制裁埋香港，唔單止係逆浮。甚至會制裁埋香港，呢、這個唔使諗，我話俾你聽，冇幸運噶啦，已經冇僥倖，冇僥倖啊！你睇到嘅兩個禮拜啊，話俾你聽，兩個禮拜，你而家睇美國佬幾時喺香港設橋？第一，留意住美國領事館嘅通告，然後睇睇下美國嘅航空公司幾時停香港航班。一開始咁樣做，香港大僥倖，有錢人蜂擁走人，跟住大家去超級市場搶食物、搶米。這個必然會發生，我告訴你，你以為現在大鑊嗎？未啊，未到大鑊，這個是香港人自救啊，現在是要。 是啦，這個穆迪已經給了貼士我們了，即是你保不保得住香港呢？香港之沉淪，定還是是，即是是好是壞啊，就是看香港的示威活動啊，是不是搞得起啊，其實是。 有沒有制衡政府啊？ 有沒有制衡政府的力量 啊？現在就是我們靠自己來制衡這個仆街政府啊，因為它是一國一制。 是。 習近平主義在香港的新言就是林鄭月娥，不是他政見保不保守，他跟梁振英是不同，梁振英那些本身是左腦，政見保守，習近平主義根本不是政不政見保守，林鄭是沒有政見的，他只是完全聽命於習近平，習近平那種做法大家看到的，過去由中美貿易戰開始，全部第一維持自己的所謂尊嚴，不輸得，然後拖延，希望件事自己會好轉，最終拖延不到爆鑊，這個就是中美貿易戰過去一年大家看到 即磨爛石等運到嘛，佢嚇 係啦，疫症亦都係一樣，疫症亦都係一樣。如果你相信是十二月爆發，你傻啦！我話俾你聽，即係少年你太年輕啦。十月一號已經有在華南海鮮市場以外的地方感染出嚟的呢個新型冠狀病毒，是十月初。點解一路隱而不發？根本華南海鮮市場只是其中一個 爆發點。 爆發點，而家已經證明中共到今日都冇解釋過喺華南海鮮市場以外嘅感染係點嚟嘅。究竟係咪因為武漢生產伊波拉嘅 vaccine？而去出現了外泄而產生這種病毒， 同埋你見到很多 奇怪現象，即係譬如你黃廣發啦，點解之後可以醫好啦？就佢又咁叻嘅，佢又揾到一啲即係醫艾滋病嗰啲藥去醫嘅咧。其實係咁之後呢、這個禮拜啦，早幾日啦，見到印度有個科學家啦，又即係揭發到啦，喂你而家 DNA 啦，喂嗰個結構好奇怪喎，其實係點解你會有艾滋病啊？呢啲咁樣嘅即係 DNA 結構喺度，你就算變異都很難變到咁樣嘅喎，咁呢一個好可能係非常之可能係即係人工植入先至，人工培植先培植到出嚟嗰呢樣嘢係。 嗱，我話俾你聽啊，而家咧美國咧就全力追查2025 Make in China， 中共挑戰美國，除咗5G 通訊華為之外，就係 vaccine， 就係醫療科技，就係疫苗病毒研究。所以點解佢要行賄方式將加拿大微生物 實驗室兩個科學家大活體伊波拉病毒去俾中科委、中國科學院啊中科院，然後咧就攞去武漢呢個 P 四啦，就係咁啦。伊波拉病毒研究裏邊，其中一個叫做中華谷福，福就係福蝙蝠個福嘅冠狀病毒，就同呢個嘅好相近。 嗯， 好啦，呢、這個就係究竟係咪 vaccine 外泄？ 嗯， 如果係，我話俾你聽，呢、這個係1986年切爾諾貝爾事件嘅翻版。86年。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洩漏之後，即係人為災難嚟嘅。大家睇住 佢嗰個劇集，我知佢因為嗰陣時原本做個測試啊嘛，嗰、那個測試 停電測試，結果令到個心瓦解， 係啦， 結果層層隱瞞，由烏克蘭地區嘅蘇共委員到中共中央蘇共中央委員，一路隱瞞，啲消防入去救災送死。 你見到有個廢佬喺度開會嗰陣時咁講嘢㗎？ 你睇個 HBO 好好真實嘅嗰、那個片， 非常之真實。 三年之後蘇共瓦解，唔係因為天災。是因為蘇聯人知道呢個係人禍。如果今次武漢肺炎係知道係人禍，話俾你聽，美國佬已經一早講嘅《華盛頓郵報》呢個係切爾諾貝爾嘅翻版嚟、 嗯。 大家唔好以為係天災。 嗯、 如果呢個係切爾諾貝爾翻版嘅話，你諗下武漢，大家睇武漢裏邊拍出嚟嘅啲視頻，係冇辦法入醫院，喺屋企死嘅而家。 係啊，所以其實跟 屋企人都會跟住死嘅。不是只是爸爸媽媽在家裡死， 很多人為 因為入不到醫院了，他們現在是死在家裡的，這些就不是叫確診個案，也都不統計入官方的死亡案例裡面、 嗯、 即是說究竟武漢現在死了多少人，是不是300多人呢？ 上以數以萬計， 應該上以萬計、嗯、如果用梁卓偉和這個帝國學院倫敦大學帝國學院嘅， 佢哋好相似嘅，其實佢哋嗰個 model 好相似。 應該已經過萬人死嘅啦，已經係。 所以 呢個咪就係切爾諾貝爾咯。 所以你見到咧，即係琴日啊，我見到阿袁呢個政情嗰邊爆，就原來袁國勇咧就喺度做死間，喺度間官。因為其實你見到早兩日佢先喺星島嗰度爆啊嘛，喂大佬，100萬人感染，可以去到140萬人感染。如果香港嘅話，死嘅人係數以萬計。即係你話屠殺，即係呢個病毒，你係坐等呢個病毒可以屠殺1/7嘅香港人。如果你乜都唔做嘅話，你而家林鄭就係咁啊嘛，係咪踢一腳先喐一腳啊嘛？ 所以咪就係習近平主義咯。 係啊， 就喺度等運到咯。 嚇、啊， 喺度拖延等運到咯。 磨爛隻等運到， 磨爛隻等運到咯。 係啦、啊，無事造神就有事就維穩。 然後就擠牙膏式封關，大佬全世界都冇見過、 啊、 一個避孕套有窿嘅。你就篤穿多幾個窿喺度，然後話俾你聽可以有呢個避孕作用。 嗯， 呢個就係而家嘅一個穿窿避孕套式嘅一種咁樣封關行為。如果你香港人唔係自救，醫護一定要撐到底，佢哋唔係為佢自己嘅。 喂，呢個係 final moment 嚟， 唔係為怕死。喂，大佬，呢個真係 end game 嚟㗎。你話，如果我哋唔去推動呢個罷工嘅話，呢個即係話南山、深圳南山確診50個。深圳，你睇下梁啟智個 post 知啦，我今日 share 咗。是湖北以外，深圳是單日增長是最高的。告訴大家為什麼，因為深圳其實是一個移民城市， 當然很多外來人，他兩 外來人口，湖北、湖南、武漢 四川都還有，其實他湖南四川最多的，其實湖北當然都多了，其實就是咁啊，所以其實你尤其而家返鄉潮，其實好多人咧都唔已經知道而家封曬城咧，都用自己嘅方法翻嚟嘅。 嗱，好簡單，如果你是在湖南鄉郊，你老大都翻深圳，你都諗住深圳嘅醫療會好啲啊？ 嗯、 你喺深圳，老大都諗住就可以通過深圳灣走嚟香港啦、啊。大家其實係冇預計過，就算封曬都，佢仍然可以偷渡嚟噶嘛。 係啊， 到佢哋要為咗自己條命嗰陣時候，佢可以偷渡嚟香港。 係啊，你到時真係其實 有冇預計過呢個情況 咧？呢、這個咪就係喪屍壓境咯，呢、這個咪就係、是。 喂，呢、這個就真係 Walking Dead 嗰、那個嗰、那個咁嘅 situation 噶啦。不是講笑啊！ 係啊， 真係看大家睇 Netflix 睇得多啊，真係 Walking Dead 嗰個 situation 嚟㗎，呢個係冇人諗過嘅，我覺得、 嗯。 第一，香港嘅權貴外逃；第二，同時大陸嘅權貴逃嚟香港；第三，當最後尾封曬嗰陣時候，仍然會有感染病毒甚至恐懼感染病毒嘅人偷渡嚟香港。 嗯， 這個就已經你寫在牆上 了。喂，是不是啊？你看到有少少懷疑，你下來香港先嘛。喂，因為很簡單，你自己是當事人你都很清楚。如果我自己在大陸被人懷疑感染，什麼都不用說，立刻被人扔去隔離營。但是隔離營他是 做過一些隔離措施，做得好不好？其實很多時候你沒事都變有事的，是很不人道、很粗暴的，他們做法是。 喂，你看到他們，我看那些人的 post 真的慘，我告訴你。即係嗰啲流出嚟嗰啲 video， 已經發緊燒、發緊高燒、 嗯， 去到醫院係唔收， 係啊， 然後再佢哋已經徒步去醫院啦，你知唔知啊？係冇公交車啊， 係 係，然後一間醫院掟去另外一間醫院，最後尾求其開啲藥叫你翻屋企自己等死。喂，大佬乜嘢政府嚟？然後呢個世衛撲街話中國抗疫成功，你睇到另外一個係人間地獄喺武漢，而家係你問我，我唔會詛咒武漢嘅人，佢哋都係無辜嘅，其實係。但係嗰個係人間地獄嚟嘅，真係而家睇住自己屋企人喺屋企死嘅，而家係係唔可以入醫院。話俾你聽，呢個咩火神山啊？ 火神山 其實嗰個係永別亭嚟嘅， 嗰個係話我覺得似集中營多啲。 全部將嗰啲人隔離喺嗰度。 你唔係你睇你由高空圖你見到，其實佢平面圖嚟，佢一嚿嚿嗰啲咧，即係一個 partition 砌落去啦。其實俾我睇落去就似新疆嘅集中營嚟，其實係。 係將佢哋隔離喺嗰度，然後有冇治療，我真係唔 坦白講。嗱， 醫護都唔夠。 醫院最緊要兩樣嘢，第一就係醫護人員，第二就係器材。器材唔係隨便可以爆出嚟嘅。你嗰啲混凝石屎鋼筋可以好快咁樣堆砌出嚟，嗰啲你有曬，嗰啲冇喺度。但係嗰啲器材嗰啲，你真係唔係話有嘅有嘅。 佢而家連嗰個快速測試個盒都唔夠。我想問一下，自己武漢而家嘅八間醫院都唔夠，點可能喺呢個火神山嘅隔離醫院嗰度可以有咧？ 係啊， 係咪？佢只不過係將醫院裏邊嗰啲人再分流到去呢、這個、去嗰度隔離。好啦，可以 free 到嗰個醫院嘅 capacity 出嚟去接收新症嘅啫，我覺得。 嗯， 係嘛？咁你諗下啦，而家佢連本身嘅醫護嘅裝備唔夠，醫療設備唔夠，亦、仍然冇而家冇一個所謂有效嘅即應對嘅方法添。美國已經提咗某一啲藥可以有效減低呢個病徵，到中國到今日到而家都唔俾美國 CDC 嘅專家入去，係嘛？我唔知道 CDC 可唔可以跟隨世衛嘅專家組入去，而家好似話批咗美國疾控中心嘅專家個主任跟呢個世衛嘅訪問團入去。大佬，究竟武漢而家係點？你問我，我真係冇辦法講到出嚟。 嗯， 其實我所知就是人間地獄。 人間地獄， 係啊。 嗯， 然後呢、這個。咁嘅喪屍外逃嘅情況，大部分逃咗去深圳，所以深圳咪第二個爆發嘅城市咯，亦都係香港距離香港最近，係咪？你唔撲街，你唔封深圳灣，深圳灣隔離就係南山區50個確診 case， 冇得講咯，我覺得，係咪？呢個如果咁樣，沙士嗰陣時299條人命，中共係拋咗呢個董建華落台，今次如果香港人係唔起嚟去自救嘅話咧？不要講話梁呢個林鄭落唔落台，我哋自己條命都不保，冇得講噶啦！我覺得已經係專家講曬，政客你連琴日李慧瓊已經出嚟講咗啦。其實佢冇封關嗰兩個字啫，其他嗰啲措施等於封關噶啦。政黨講曬，係嘛？商界田北俊、周亮、鍾國斌全部已經講曬封關。係嘛？到梁卓偉今日都繼續講，就係話政府嘅措施落後於形勢。 嗯。 咁你諗啊，係只有一個理由，就係、是、習近平嘅啫。我覺得。 係啊。 唔關香港呢邊事，我覺得。佢考慮嘅絕對唔係香港嘅問題。 林鄭當然佢都有責任。喂，佢有即係佢，既然佢自己係習近平充分信任嘅一個走狗嘅話，喂，咁其實佢自己本身真係有咁嘅責任喺度嘅，其實係。同埋你見到阿駱惠寧，佢而家隱咗形嘅。忍曬型嘅佢係 好簡單。今日冇記者冇問過一句，我好想問嘅。其實而家警察嘅 force mobilisation 係咪結束？係咪仲係打暴動嘅狀態？如果佢話係，呢、這個就絕對係一個撲街，即係話香港係由政法委控制嘅啦。而家連疫症臨頭都繼續 force mobilisation， 就係維穩咯，就係、 是、就係、是、仍然係維穩當中嘅。其實咁嘅話，你講咩封關都嘥氣啦，大家自求多福。一係就同佢。對著幹嘅啫，其實冇得揀喎。其實根本係你想匿喺個社區嗰度戴口罩匿埋唔出街都唔得喎。因為嗰個喪屍圍城會嚟噶嘛，其實係。咁好啦，你叫醫護去擋，你見到伊麗莎白喂四個發燒啦， 係啊，好恐怖啊，大佬啊！ 同一個病房裏邊四個醫護即刻發燒啦，已經係。 同埋你 即係確診嗰個 case 嚟緊呢個禮拜好關鍵，因為我哋開始見到25歲啊嘛，啱啱廿五歲。 啱啱威院嗰個廿五歲，冇外遊記錄。 冇外遊記錄，嗱呢、這個就係、是、 最先去浸會，以為係甲型流感，俾咗啲藥特敏福翻去唔掂，繼續發高燒，而家懷疑確診，呢個最新 case 嚟嘅呢個。 本地開始即係本地疫情扎根啊！呢、這個係。 上個禮拜 傳染咯。 係啊，你而家好大鑊㗎。咁你最後呢兩個禮拜啦，咁就睇下點啦。如果你封唔到關嘅話，就死得㗎啦。其實就 坦白講，我真係好心急。如果你等到工會星期六開會，然後 AGM 仲星期六啊，唔好啦，大佬。 我覺得喂，大佬真係 唔係，我覺得民主黨要做嘢啦，即係你嗰個和理室要啟動啦， 爭分奪秒嘅， 冇俾人哋拖住嚟走啦，真係。即尤其林鄭真的不見棺材不 我經常都說抗疫、 啊、 只會有做多不會有做錯的、啊、真的做多了沒有事發生大家不會怪你 抗爭都是其實抗疫與抗爭都 是、啊、只有做多不會做錯的、 啊 啊 啊、 你千萬不要說等於當初梁卓偉所說要什麼 scientific proof 世衛這個林鄭又說要科學證據世衛根本全部都是政治來的科什麼科什麼學證據、 啊、 如果你說要等科學證據而家威爾斯嗰個 case 咧，我想問下， 嗯， 好清楚啦，係嘛？本地社區爆發，係好清楚噶啦，已經係，仲等乜嘢咧？我想問下，係咪等到一個地步，已經社區爆發咗好多 case 啦？到時封關已經冇人再關注啦。 嗯， 佢而家就係等緊呢樣嘢，我覺得就係等緊呢樣嘢。 唔係呢個就好，呢、這個就非常黑心殘忍嘅，呢、這個係，即係佢就 攰啊， 佢就係等一個大亂局。然之後嚟拯救自己嘅政治困局啊嘛， 佢從來都係、啊、由6月9日開始都係、嗯、一路等緊呢個大亂局，包括點解會有721出現，亦、 啊、 都係一樣，就係等緊一個大亂局，係、 嗯、 嘛？等緊你走去71衝入立法會，走去掟中聯辦國徽， 啊、 等於等呢個元朗呢個721事件， 嗯、 就一路諗住咧就 flip 個民意。 嗯、 你喺林鄭今日嘅記者會行會之前見記者，呢個人係。過去嗰七個月裏邊係絲毫嘅反省都冇、 嗯， 一啲反省之後嘅改變都冇、嗯，一啲悔過之心都冇。佢仍然係諗緊咩咧？好啦，就係、是、鬥你班醫護，係、 嗯、 咪？你睇嗰啲咁樣嘅咩啊？曾華善嘅大佬啊， 係 係嘛？ 就都講啊， 嗰個咩呼吸科嘅醫生啊，就叫人唔使戴口罩啊嘛，又係係咪啊？冇事啊嘛。跟住曾華善就話嗰啲醫護唔應該罷工啊嘛，嗰、 嗯、 啲關保衞啊嗰啲。係嘛？我唔知道後邊邊啲人去叫佢哋出嚟去表態啦、 嗯。 因為喺咁嘅環境底下，啲醫生咁樣嘅表態後邊通常都有政治嘅動員喺度嘅。其實，咁、嗯、但係你諗下啦，即係話佢係揾緊潘麗瓊啊、屈榮賢啊呢啲、嗯、去嚼嗰啲醫護，跟住揾緊嗰個咩啊？中大醫學院啊，咪有個麻醉科啊、心臟科嘅姓李嗰條撲街。嗯然後喺度嚼啲醫護噶嘛，話、 啊、 記住掛白絲帶啊，等我記住你個名字啊，咁樣。 哦，係 姓李嗰、那個，係、 啊、 嘛？喂，大佬呢啲。跟住你一撐咪知道咯，原來簽過去撐警噶嘛，全部都係。 係啊，會㗎。 根本就係中聯辦嘅系統，你話駱惠寧做乜嘢？ 嚇、 啊！咪就係調動緊中聯辦嘅系統。 就係喺度。 走去嚼嗰啲罷工嘅咯。 就係 佢點解？佢仍然視為止暴制亂嘅政治鬥爭啊嘛。 嗯、 所以點解警察？喂，大佬，新加坡武裝部隊就去做口罩，香港警察就去太子拆花壇啫。當日， 嗯、 人哋冇口罩係點啊？新加坡唔係揾囚犯做嘅，大佬啊！人哋係叫軍人走去幫手啊，就算係入袋都好啦，佢都係坐喺度幾千個軍人喺度幫手嘅喺度做 packing 嘅喺度。香港你知唔知啊？邵家臻講出嚟係咩？專揾嗰啲女囚犯、 嗯、 中年嗰啲最容易恰嗰啲做咩啊？做通宵更啊！而家廿四小時啊嘛，係嘛？要生產到點解林鄭叫警察叫公務員唔好戴口罩啫？佢知道自己根本存貨冇 啊， 冇啊，直情唔係唔夠，係冇。 嗯， 寄唔到翻嚟，寄唔到翻嚟。原本有累積嗰啲唔知去咗邊，到今日點解冇人去調查咧？我想問， 即係好似俾人哋劫標咁啊！以前咧嗰啲標， 我想問，如果呢件事發生喺大陸，我諗嗰個官人頭落咗地㗎啦，個物流服務處處長啊，個人頭落咗地㗎啦。你交唔到條數出嚟，如果你交條數出嚟錯嘅，我就交俾 ICAC 咯。 係啊， 點解唔係 ICAC case？ 我想問下， 我覺得 ICAC 要主動介入㗎，應該要 有冇人去 ICAC 投訴林卓廷？你 要 ICAC 去調查的喎、哦，如果呢啲咁重要的物資在抗疫的關頭裏邊，連醫護都冇， 嗯， 咁嗰啲口罩去咗邊？竟然屯門大媽有， 係啊， 竟然民建聯啲區議員在地區嗰度派，竟然嗰啲嘅公務員可以攞成幾盒翻去俾屋企人，咁我想問下去咗邊啦？究竟 做人情咯， 咁啊即係話有人得到利益而將嗰樣嘢攞出去啦， 嗯， 咁點解唔係廉政公署嘅 case？ 我想問下。喂，這個不是批不批鬥喎、 啊， 這個是講緊喺抗疫關頭裏邊一啲重要的物資去了哪喎、啊，係嘛？ 同埋你真係你 看武漢嗰啲撲街， 你是很可恥的。 官就戴 N95。 你跟澳門比，今天很多人跟澳門比，因為澳門他說現在就是，他說好像什麼，這個葡萄牙的口罩被買了，說很厲害，全部直派，不是說叫你買，不是說即是分配給商戶，等你什麼自由經濟自己買，人家是派的，新加坡都是的。其實你呢啲嘢去到一個公害嘅時候，你政府就要發揮呢一個公，即係呢個公共利益嘅功能啊嘛。 我唔係同你講平時你戴咩 CSI 口罩冇人理，我哋去醫院門診，大家隨便攞一個戴喺口呢啲冇人理，亦都唔係要去指責呢啲人。我講緊嘅係嗰啲有組織有計劃將政府庫存嘅口罩攞出去嘅人。呢啲係乜嘢人？如果唔係政府嘅物流服務處嘅人，係乜嘢人？你想問下？如果你話賣出去，賣了多少你是不是有數交啊？為什麼昨天記者會沒有數交，今天記者會都沒有數交啊？那你張建宗，喂，下面四個小組的，1月25日林鄭很 Q 威在 Davos 回來，張建宗就是負責的，這個，那為什麼不是張建宗到今天都交不到條數出來的呢？我就懷疑你是不是張建宗侵吞呢？如果是這樣，你試試這些情況在大陸發生的，習近平立刻斬了那裡有個頭下來了已經，喂大佬，現在是直情是將前線抗疫的物資私下拿出去喎，而家係我不是話緊嗰啲人，因為我是做食環署的員工，所以我戴 CSI 口罩，呢些是合理的，呢啲而家講緊嗰啲係一盒、幾盒、幾盒拿出去，點解散仔康樂會有得賣？我想再問一句，咁如果係點解市民冇咧？點解唯獨是警察可以買得到咧？嗱，如果我不是警察，我入不到去散仔康樂會買啊？係啊，咁我想問啦，呢個係咪官方的政策？係咪就係等於？警察是 above 一般的市民，什麼都要給他用先的呢？那你說是就可以了，我覺得。是吧？你不需要回答的，你說是，你敢不敢承認？暴動都像，我告訴你。現 在就是根本就是啦，你看到即是，在前線的警察，他已經不再去戴那些，黑色那些，那些布的罩，那些 底褲型的口罩， 底褲型沒有了，他們戴了 CSI 那些了，其實開始已經是。 咁大把供應啊嘛！ 咁但係林鄭今日講噶嘛，佢話而家啲口罩好缺啊嘛，又話即係全球搜救， 搜救唔到啊， 好唔順利啊嘛，咁要慳住使啊嘛，咁呢個黑警係用到盡， 咁點解慳住使而散仔康樂會仲有得賣咧？我想問一下， 同埋佢哋 你點解釋？我想問 佢哋公務員嚟嘅喎，公務員冇必要就唔好戴口罩喎。 喂，這個等於打仗黑口軍響一樣嘅啫喎。 係啊。 係咪？而家抗疫就係打仗喎。 喂，你林鄭講噶嘛？ 你黑扣軍響一樣嘅啫喎。咁你嗰個物流服務處個處長阿周女士係咪應該出嚟斬頭啊？如果係咁，喂，邵家臻寫咗去問噶咯喎。佢個上司咪就係財經及副務局長劉怡翔咯。唔該你出嚟答我啦，真係。唔好講話搜救唔到，我淨係問緊你張建宗所講嘅3000萬個口罩去咗邊啫？我記得嘅就係講過 3200萬， 3200萬， 仲萬啊萬。 是啊，3200萬嘛， 是啊， 去咗邊？我想問下，點解今日 cheap 到話連公務員都唔俾戴，即刻除？ 是啊， 如果係嘅話，你可想而知，呢個政府唔單止阻，唔單止以香港人為敵，根本佢連基本嘅管理都冇啊！而家係，你諗下，區議會通過曬撥款，民政專員怠工唔翻工，唔去幫區議會落實買口罩，係嘛？點解啊？劉江華是四大小組裏面負責 public engagement 的，點解嗰啲隔離營全部冇公眾諮詢啊？係嘛？點解搞到美孚嗰啲俾差佬係咁搏到連老張都出賣啊？劉江華去咗邊啊？所以你話如果呢啲撲街可以繼續管治香港，香港人經歷過呢個教訓未完，我話俾你聽，呢個係香港抗爭嘅第二階段嚟嘅，你要咁嘅角度去認識。 係，但梗係啦，呢樣嘢 呢個唔係抗疫。是香港人抗爭的第二階段， 同埋我越嚟越相信喎，即係我之前節目講過，有個英國的預言家講嘅喎，即係今年咧，香港的抗爭咧係會即係令到大陸的星星之火燎原喎，其實係即係搞到咧呢一個習近平咧都不得不呢一個搞政改喎，要即係我覺得越嚟越有咁嘅味道，因為其實你見到即係喂，中國今年啊，真係好多天災。你淨係呢兩日啦， 四川 無端端有地震咯， 喺成都隔離嘅咋？ 係啊， 淺層地震嚟㗎。 係啊，好恐怖啊！呢個係咁，仲有就係呢個咩嗱，鼠疫好耐啦，即係舊年已經有啦。咁而家又爆呢一個咩雞油瘤流感。 仲有 H5N1咧？ 係啊， 湖南啊， 係啊 ，H5N1咧， 係啊。咁鼠疫仲未完㗎，其實係 喂，所有嘢都即係接踵而至喎。呢、這個你話唔係 perfect storm 都唔得喎。呢樣嘢係， 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因為呢個實際上就係咩呢？ 嗯， 即係人禍。人禍就會將所有嘢擴大嘅。汶川地震係天災，但係汶川地震造成咁多人傷亡，甚至成間學校嘅學生死曬，呢個係人禍。是因為層層包庇豆腐渣工程，好啦，你追查豆腐渣嗰啲就俾人拉，談作人啦嗰啲。呢、這個就係政權由2003年沙士，而家係衰過沙士呢個政權嗰種公民社會嘅被壓迫嘅程度，傳媒嘅言論自由係衰過2003年。咁你自然呢啲天災全部隱而不發，跟住就會一路拗咯。皇朝末年就係咁噶啦，其實明朝末年都係咁噶。我成日都話習近平係崇禎嚟噶。崇禎好大有為噶，一上場就殺宦官啊、魏忠賢啊、誅滅嗰啲咁嘅奸邪啊咁，跟住結果咪明亡咯。明亡之前咪又係天災咯，跟住民變咯，民變咪流寇咯。結果幾十萬嘅滿洲騎兵就搞掂佢啦。就係咁簡單嘅啫，係咪？呢、這個係亡於人禍噶嘛？明朝係，就係因為你內部好簡單，官僚不作為，官僚不作為去到就係你要用軍委主席嘅身份去封城，先至做到嘢啦。因為下面那些官根本就指不掂，層層欺瞞，層層拖延。好不幸在中共的這種病毒在1997年之後已經蔓延來香港，隨著一國一制，這種內地官場的病毒已經完全感染香港。所以你看到這個鄧炳強將警察的服務承諾由 serve with pride and care 變成做 serve Hong Kong with 什麼 loyalty 什麼 忠誠勇毅，心系社會， 心系社會。你已經知道呢個係一個 indicator， 亦都係就係公務員幹部化，所以變成 DQ 主任。公務員就效忠特首，呢個羅志光喺立法會講嘅説話。咩叫公務員中立？你喺區議會 motion， 我唔贊成我就拉隊走，係嘛？所以我話好多人話應該支持公務員。我想問一下，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呢啲 AO 你哋有冇人性啊？其實係。你哋做緊嘅嘢，咪即係送香港公務員去死咯？將英式嘅公務員變成列寧式嘅幹部咯？所以點解林鄭叫你除口罩，你唔除就係咁啫嘛？我就係問你，就係咁嘅意思啦。既然公務員政治中立，你哋唔出嚟反對，我想問，除咗鐵路工人罷工、航空業罷工，最攞命係咩啊？係公務員罷工啊嘛？ 係啊，我覺得係噶。嗱，起碼你而家喺海關啊，嗰啲入境處啊。即係喺呢個深圳灣， 你試下紀律部隊罷工啦， 係啊， 入境處罷工啦，佢唔跪低， 即刻跪低㗎。 喂，大佬唔係為你自己條命啊，係所有香港人條命啊。呢、這個已經唔係同你講緊政見，我成日都話唔係藍絲黃絲，唔係政見，唔係民主自由。呢、這個講緊大家 survive 啊，其實係要香港要 survive 落去。習近平會死，林鄭會死嘅，但係香港係要 survive 落去。如果喺而家呢個關頭，大家仍然係坐視不理。係嘛？任由政府去點做嘅話，醫護行出第一步，我唔想佢哋係被偏單、俾人針對，然後打擊嘅對象。已經出咗信啦，醫管局去俾罷工嘅醫護，係去兇佢哋。佢點解咁驚啊？因為驚骨牌效應。 係啦。 佢而家正正就係驚骨牌效應。 係啦。 所以我話工會要提早開始展開討論，呢、這個等於就係大殺傷力武器。你要兇到個政府係要立即跪低啊！而家係係要立即跪低啊！如果不是深圳灣就成為波毒，除了高鐵第一波之外，第二波就是深圳灣和機場。如果我是機場上班的海關，我是機場的保安，我不怕 他們最大問題， 我是機場的清潔工， 他們風險最大。現在是 誰在機場，這麼多人在上班，誰不怕？我想問 他們就是要接待喪屍的。 我就是說不只是機場的航空服務員，其實是不是飛機上面的航空服務員。如果你有鐵路工人罷工，有航空服務員罷工，有呢個巴士司機罷工， 咁佢哋就順利。 我而家就問公務員罷工幾時嚟？大佬七個月啦，已經係，係嘛？所謂嘅公務員罷工，其實只不過係個別公務員請假，有冇發動過一次成功嘅公務員唔翻工？好啦，你而家話 home office， 我想問而家仍然要翻工嘅公務員，如果能夠去阻止呢一個咁樣嘅大敗局嘅出現，成為逆浮出現？其實就在他們身上，我覺得是吧？他就靠三萬警察咯， 他們 我看看你三萬警察可以怎樣維持這個管治，是吧？這個我覺得不是，反正我不會擔心，可能個別的巴士工會、地鐵工會可以發動到罷工， 但我而家最覺得真正要致命一擊，其實係公務員工會罷工。 呢、這個係係比喂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而家公務員罷工係係嘛？你起碼淨係海關官員啊、入境處官員啊，佢哋罷工嘅話啦，其他人罷工咧就理所當然，即係好快可以搞得掂嘅。其實就係、是，所以而家就係要期望佢哋出聲啊嘛。而家就係、是。 咪同埋你好簡單啫喎！你而家我哋嗌到喉嚨沙冇用，因為我哋唔係嗰個行業嘅人嚟。 係啊， 係咪？我哋只可以聲援，可以支持，可以發動攞咗物資收集組之後落去派派俾佢哋有需要嘅人。 嗯、 我哋做得幾多得幾多呢、這個，亦都無需要再去計較，即係大家嗰個嘅辛勞。我覺得大家都係需要行多一步其實。咁、我哋休息一陣，咁翻嚟咧就會再繼續講下呢、這個究竟。呢、这個冠狀病毒對中共的影響有幾大呢、嗯、大家支持城寨的話就可以呢用呢個 FPS 個數轉數快咧，就係26296640，26296640，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